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同母校有不解之缘，毕业之后咧翻母校任教啦。喺学校里边超过30年，由师姐做到老师，中租埋篮球队嘅教练同埋领队。今年咧就带领学校精英篮球比赛赢得10连霸，仲培训咗好多出色嘅女篮球员。我哋今日题目系青出于蓝，有请任明敏副校长。 Hello， 大家好。 我哋嘅同事中意食字嘅。青出于蓝是篮球的蓝。好的，拍档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Milson， 我们呢、今集去请任副校来呢，其实个原因是什么？可不可以讲清楚？ 其实都有几样的。首先第一，即是教育工作者。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工作来的，对于社会啊或者个人发展啊。第二呢，仲要同母校结缘，而且不是结几年缘，是结几十年的缘。系啦，同埋最特別有一個情況咧，就係由教育本身，可能由課堂去到球場，邊為教練，邊為領隊，係啦，呢一樣嘢咧，又其實同教練教育好有關係，但係又好唔同一件事，所以想知道多啲。 所以就想問翻你啦，因為剛才有好多個都係好可以發展落去講嘅故仔，我哋慢慢傾啦。咁但係你其實一開始嗱喺一間學校裏邊，從你入去呢間學校啦，作為一個學生。到作為老師，我想中間你唔會一入去就係咁諗噶嘛。仲記唔記得一開始你入呢間學校嘅原因，或者嗰陣時係點樣嘅故事嚟噶？ 其實一開始入去協恩嘅時候咧，就係、是、小學嘅時候，咁、哦、啊成績都幾好啦。咁應該都要考到頭一二名咧，就先至入到去派到入去協恩中學度讀書。咁當其時協恩中學仲係一個津貼嘅學校啦，咁、啊要靠派位。入去，咁所以有個好成績入咗去啦。咁然後就開始接觸佢哋嘅運動校隊啦。咁因為我小學嘅時候咧就打乒乓球嘅，咁所以一開始咧入到去協恩嘅時候咧，就先至join 咗佢哋嘅乒乓球隊。 係。 咁跟住咧，然後咧佢哋嘅籃球隊咧就開興趣班啦。咁跟住我哋就即係唔打唔撞咁就入咗去啦。咁啊，然後選兩課就話得啦，你可以加入校隊啦，咁就開始咗訓練咯。然後就開頭就係因為中文老師咧就負責做教練，就帶我哋打波嘅。咁後屘咧就請咗專業嘅教練嚟，就即係帶我哋開始比賽啊。咁就亦都係呢位專業嘅教練咧，咁佢係叫黎鳳老師啦，係啦。咁黎鳳老師就帶領我哋咧開始咧就有一個協恩嘅。籃球嘅一啲成績就開始啦， 所以嗰陣時其實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如果熟學界嘅籃球都知，即係你哋學校係霸主啦，即係可以咁講啦。所以你嗰陣時係未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未有呢個現象喎。 未嘅。咁我諗我哋應該係大概我中三嘅時候啦，我哋就開始即係。贏一啲學界嘅總冠軍，係啦。咁到你話去到精英賽咧，咁我哋都係會間唔中可能贏下，但係冇連續得咁多嘅。咁可能到2005年到打後啦，就開始即係慢慢都會有喺四強啊、決賽啊多啲亮相咯。 我想問咧，咁嗰時有冇霸主㗎？即係嗰時有冇啲學校係已經贏開好多年嘅？ 嗰陣時，譬如英華女校啊，咁另外新界區嘅體藝中學啊、譚李麗芬中學啊，都係比較即係強嘅學校嚟嘅。 咁係咪就係嗰陣時嗱？因為嗱，聽落去啦，心儀嘅學校啦，咁你入咗啦，然後又慢慢揾到自己嘅興趣啦，我估籃球係啦。呢一個係咪就係你慢慢同間學校嗰種緣分嘅糾纏啊？ 我覺得係㗎，因為其實即係入咗佢嘅運動校隊，咁令我得到好多，即係識咗好多朋友啦，係啦，即係 band 波可能個人項目就即係少啲一個團隊嘅合作，又少人啲啦，係啦，咁籃球係俾咗一班我嘅中學嘅。同學啦，咁又一班中學嘅朋友，咁好多都係籃球隊啦。咁而家嘅朋友都仲係，即係 keep 住幾十年都仲係來自協恩啦，係啦。咁跟住就係即係亦都係一啲成就感啦，係啦。咁到 去到諗自己嘅方向職業嘅時候咧，就好想做體育老師，因為當其時嘅體育老師都感染咗我好多嘅，係啦，咁即係教識咗我好多做人道理啦，咁我自己籃球教練又教識咗我好多做人道理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咁我都可以用翻運動呢樣嘢去回饋，咁就想當一個體育老師。 但你嗰陣時細個嘅時候係咪已經係乖巧型定係百厭？ 又真係唔似乖巧型， 係咯，我就 真係似唔似啫，唔知係咪真？ 哦，都真係唔係嘅，係啦。咁我都係都係百厭，中意玩嘅，係啦，都係中意玩嘅。咁即係個人又好活躍啦。即係你叫我去玩咩運動，我都會想玩嘅。咁啊，老師即係都會話田徑隊你又去下啦。咁啊 ，band 波籃球就唔使講啦。 哦，咁呢啲唔係叫百厭，呢啲好動啫。 好動嘅， 佢係怪 多興趣， 就唔知咩係百厭。 嗱，頭先咧你講可以做教師，你亦都有諗過做體育教師。但係一個專項嘅教練，我覺得係三樣嘢嚟嘅。尤其是我覺得咧，體育教師同埋專項教練咧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曾經諗翻我哋自己上體育堂嘅時候咧，唔想游水嗰堂咧又唔舒服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噶嘛。唔舒服啫，即係頭痛嗰啲咯，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嘢嘅情況。但係如果係啱你玩嗰個活動嘅體育堂咧，咁你就會好中意玩。但所以你嗰時候其實係教書、體育老師、專項運動教練，其實你係咪已經好 target 係做專項運動教練 咧？都唔係，我覺得我係想做體育老師。咁就。因為體育老師其實你同學生的接觸面是多啲嘅，係啦。咁如果專項教練，你其實都是可能某一個 group 的學生，你會係幫佢即精英啲去訓練咁樣，係啦。咁我自己是即想做體育老師，亦都是在不同的課堂裏面有多啲接觸學生嘅機會，因為我嗰陣時翻去其實我係要教四科嘅，係 咩？ 係啊， 仲記唔記得教邊四科？ 數學啦、電腦啦、體育啦、EPA 啦嗰陣時，係啦，咁四科。 經濟及公共事務啊， 冇錯， 初中科嚟㗎， 係啊，初中科，而家冇咗啦。 但係其實咁，你會唔會嗰時喺體育老師裏面咧，有冇諗過係點樣教同以前嘅體育教師唔同咁樣㗎？ 都有諗嘅，即係可能喺個本身你教嗰個項目入邊，更加即係個技巧上面要提升啦，係啦。咁我當初翻去其實都唔係負責籃球隊嘅，因為我頭先講啦，就話即係我當其時學嘅時候，我嘅中文老師帶我啦。咁我翻去教書嘅時候，嗰位中文老師其實仲喺度帶緊籃球隊嘅，係啦。咁所以我翻去嘅時候，校長就話你帶住游水隊先啦，同埋丙組嘅籃球隊啦，咁係啦。 但你一心翻去係其實係想帶籃球隊嘅， 都冇乜特別諗法嘅，就淨係想翻協恩咯。 係，但係你翻協恩教書，其實都係另一個故仔嚟咁樣，因為你當你喺即係你嘅專業畢業之後，其實去揾工，即係都唔係直接第一個就係揾到協恩㗎，係嘛？係 㗎，唔係嗰陣時佢我寫申請信嗰陣時，佢未有空缺嘅，係啦。咁到我當其時去準備見另一份工嘅第二次面試咧，咁都即係已經講咗請㗎啦。咁同一日嘅上晝咧，協恩就話：啊，我哋有個空缺啊，你有冇興趣翻嚟見一下？咁我就即係翻咗去見。咁咁啱有個位，咁我覺得呢個係個緣分嘅開始。 由小學去中學，咁嗰個係一個叫緣分啦，去派位啦咁。然後到你揾工翻到去母校，又係另一個緣分啦。但係持續繼續做，咁就即係當你有好多緣分嘅時候，嗰個就係一個選擇嚟㗎啦嘛。呢個選擇個底韻究竟係一樣咩嘅東西嚟㗎？你講唔講得清楚嘅咧？ 其實是我諗自己建立嘅一啲嘢，或者是自己喺嗰度成長嘅一啲情義結咯，係啦，即係嗰種其實我唔知係咪舒適圈嚇，咁但係又即係你有好多嘢建立咗，你唔捨得啦，或者你未有信心交託啦，係啦，咁而家可能係即係鋪排緊個交託得好啲啦，係啦，咁咯。 但係起碼證明咗你喺學校嘅時間都應該係好快樂嘅。 快樂快樂， 係咪啊？即係因為如果我諗翻轉頭，我未必會好想翻母校教書 嘅。哦，係啊，嗰陣時都會諗咧。哎、你回去又見翻即係以前教你啲老師啦， 係咯， 咁你啲、哦、即係白厭嘢曳嘢都即係佢哋會知噶嘛，係啦，咁但係又好好嘅，回去即係大家都好照顧，係、啦，咁亦都即係嗰啲白厭嘢就唔會再提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照顧啊，亦都好好好幫忙即係帶我成長咯。 你當其時啦，嗰時入去嘅時候，可能都好有一道火啊，或者想入去協英睇下做乜。你其實當其時最想你話保存又好，或者加強又好，或者係創造又好，想喺協英裏邊嗰時想做啲咩嘅咧？即係你嗰時有諗過作為教師，我要翻去母校， 一個年輕教師，一個師姐。我知道學校是怎樣的，但我想帶新的東西回去，那個是什麼狀態呢？ 我想是想透過一些運動、啊、或者一些活動、啊讓他們個人做人的態度有一個成長，我覺得這個 是一直的宗旨的，是的、我覺得是書本上面有時你講不到給他聽的，但是你可能透過一些訓練、啊、比賽、啊、的一些經驗呢，你可以同佢分享多啲人生嘅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自己做學生嘅時候學到嘅東西。 因為你成長嗰時候都好靠呢啲， 同埋師姐嘅身份係咪都係方便咗你？即係你起碼有樣嘢係你哋坐嗰個位置我坐過㗎，即係你哋諗嘅嘢我係咪易咗咧？ 即係都會可能有時傾偈都會講下呢啲啦。咁但係你熟悉嗰個地方，你明白個成長係點，你知道他哋嗰種困難，咁我覺得係傾偈起上嚟容易啲。 係係係，嗱同任副校傾偈咧，聽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故仔啦。選擇一間母校裏面三十幾年，好似好容易咁，翻嚟咧即管俾啲兩難題佢，睇下佢點樣選擇。嚟到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今日嘅題目咧係青出於藍，咁啊繼續有嘉賓啦，任明敏副校長。咁剛才咧 ，Milson 同阿任副校傾嘅時候咧，好似佢所有嘅選擇咧，都好利落清楚嘅。你即管俾啲兩難佢揀， 俾啲兩難睇下會點揀啊！我哋呢個環節咧就有四個信封，就 A、B、C、D 嚇呢四個信封，每一個信封裏邊咧都有兩個選項咧去挑戰下你，問下你問題嘅。咁啊，你揀咗就知噶啦。 好，C 啊。 都是 C 的。點解嘅咧？ 大部分嘉賓都是 C。 哦，係咩？ 佢話咧，通常個講法就係老師教我哋 MC 唔識揀嘅時候，就揀 C。係 咪啊？都係咁樣。但老師應該都已經轉咗㗎，係咯。好啊，呢個啱啦。就係咧，乒乓球同埋籃球，係啦。嗱，我先問一下阿 Miss 音啦，我同啲學生一樣咁樣叫你啦。喂，你個人係？比較喜歡邊個球類嘅咧？如果你自己打， 自己打即係呢兩樣嘢， 唔需要係啦，唔需要話教練啊或者其他。 哦，都係籃球嘅， 都係籃球， 都係籃球。 但係你乒乓球打先嘅喎，而且都係咪都算打得幾好㗎？ 係啊，我都攞過精英賽冠軍嘅。 喂，咁點解啊？你嗰個係籃球興趣班嚟嘅啫，你一開頭參加嘅時候，點解會有咁轉呢？ 因為我諗我比較中意一。隊人去 achieve 一個目標，係啦。咁乒乓波即係都個人項目比較悶，訓練上面又冇乜，即係你諗策略啊，好多時候你自己諗啊嘛。咁但係可能籃球一隊波咁就會一齊諗，一齊諗下點樣挑戰對手，又即係大家有個共同嘅方向。去成就一件事，我覺得呢樣嘢係緊要嘅。 咁你係幾大開始知道自己係叫做有運動細胞，或者真係成為一個運動嘅健將所謂？ 我小學覺得自己有運動細胞嗰度， 係邊方面？係跑步定係球類嘅活動？ 我諗係本身嗰個運動能力，係啊，我覺得我細個就開始有，咁可能小學好多嗰啲跳繩啊、掉豆袋啊，咁都。 做得唔錯 嘅， 硬係都掉遠啲或者準啲。但係咧嗱，打 racket 即係用球拍嚟到打，同埋講緊一啲團體活動，即係竹籃排啊，類似呢啲，其實都幾唔同喎。有啲人係擅長啲，你嗰時有冇發現自己係中意或擅長邊啲活動會多啲㗎？ 我覺得我是喜歡一些即是可能要反應的活動，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強的。 是 的，即是你譬如 band ball 你要手眼那個協調的反應啊，是的。那籃球其實你即是個防守反應啊，都是一些你要 react 的東西，或者我看到個防守我要怎樣反應去做一個相應的進攻，那都是我覺得是可能比同年紀的小朋友，我是會好啲嘅。 同埋我估你因為一路傾落去，你多次提及策略嗰樣嘢，我估你是一個幾喺運動裏面會思考策略。當然你又有教練嘅身份啦，又會再多。但你細個嘅時候係咪都已經有呢個咁嘅洞悉，就係策略喺技巧以外，運動裏面策略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係嘅，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閱讀對手嘅一啲技術或者係戰術嘅，係啦，或者 pattern 啊，係啦，咁呢個係由細到大都會有呢個 sense 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可能有咁多白頭髮， 白頭髮等陣先， 但係等緊你興趣去了解。如果係你覺得乒乓球嘅訓練同埋籃球嘅訓練對一個學生嚟講咧，其實係有訓練緊佢哋一啲唔同嘅乜嘢咧，即係除咗個本身嘅專項。即是本身的技術、 我覺得乒乓球即是你因為個人嘛，那你自己那種的、那種勇氣 抗壓， 是的，抗壓那個能力要強一點，是的，那這個是即是乒乓球，那我籃球是訓練那個團隊合作、小朋友的溝通能力是再多啲 嘅，係啊！我記得即係喺中小學嘅時候咧，因為乒乓球嗰個玩法，例如大家都係放小息，一個玩乒乓球，一個玩籃球啦。乒乓球一定有霸主噶嘛， 係啊！即係佢打叻，即係嗰啲小息咧鬥快樂去霸台打波。我細個就係咁。 咁你打得叻，咁你咪永遠有一邊一定係嗰陣。 你唔係話緊我啊嘛？ 係係你啦，係你啦。咁你 係咪先？ 咁你唔會中意阿 Muse 噶嘛？但籃球唔係啊嘛，就算你有個得分手，咁唔係喎，我有個負責單檔嘅，有負責做籃板嘅，佢有運球，起碼可以分得勻啊。嗰陣時咧 分工清晰。 係啦，嗰個團體感覺又會再強啲咯，喺籃球裏邊。 係冇錯。 所以團體就可能籃球會好啲。如果假設個人的一啲嘅質素啊，或者抗壓嘅時候咧，係啊，直接啲可能係會乒乓波，但係當然兩邊都可能會涉及嘅， 係 嘛？好，又到第二題啦。咁啊 ，ABD A 啊， 即係你下次咧，我要玩一個心理測試啦。我話我估到你第一個揀咩，同埋估到你第二個揀咩， 因為永遠都係 C 跟住 A， 係 嘛？係啊，好，呢個就係輸同埋贏。係啦，呢個咧好多時候我哋喺運動嗰度咧都涉及呢一類型嘅嘢。但我最中意問嘅當然係問書啦。首先咧就係、是、我想問一下 Miss Sam 咧 ，Miss Sam 咧就係點為之真正嘅書？喺一個運動，即、就、係、是、你可能係籃球嗱，我知道都好少輸嘅。是啦，但是點為之真係真正嘅一次真係輸啦？我覺得嗰次真係輸得好徹底。係啊，究竟係分數上邊咧，定係其他嘢咧？你就真係認為呢個係為之一個輸？ 我諗係一個即係喺我而家，我諗我會話一個技術上邊嘅一個不足係一個輸啦。分數上邊輸一定係一個輸啦。係啦，我覺得係個整個團隊的那種心態上面不好的都是一種輸咯。 有沒有這樣輸過？即是 心態不好， 可能他最後是贏的，但是你覺得完全大家心態不好，即是當然霸主其中有一個心態就是大家覺得輕鬆啦、輕敵啦、有少少囂張啦，即是話不定啊，話不定有沒 有 這 樣？有的，有的，我覺得都會小朋友都會有常出現呢啲狀況嘅，係啦。咁呢樣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要提醒佢哋要做好嘅位咯。 有冇嗰次係點樣嘅一場？ 我哋再針對啲啊，等我做嗰個衰人啦。 有一場喺學界都會出名嘅戰役嘅，就喺 D1 裏面真係輸俾英華。 係， 嗰場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場幾大嘅輸啦，幾震撼嘅輸啦。嗰次係咩事？不如都講下。 嗰次我覺得係我哋由領先19分好似，跟住到最後好似輸4分0.5分咁樣，係啦。咁我覺得係球員喺下半場上面都有一個輕鬆咗嘅。咁當然人哋個意志好高昂啦。咁到跟住真係有一個一路追一路冚上嚟嘅時候，大家有一個唔集中，而係可能過往係可能好多年協恩冇面對過一個中途嘅逆轉，係啦。咁心態上面唔識拿捏，心理上面好緊張，冇預警過呢啲情況。 打開順勢， 打開順境波。咁我覺得嗰次係即係調翻轉，我又唔覺得球員係冇盡力嘅，係當其時我覺得佢哋都盡力嘅。不過就唔識點樣應對，或者係我哋準備得佢哋未夠好咯，喺呢個心態上面。咁所以你話我覺得分數上面係輸嘅，咁但係我覺得球員係盡力嘅，咁所以都我覺得係調翻轉再鋪排往後嘅賽事係一件好事。 但係嗰次之後嗱，因為咁樣嘛，真係順境，而且唔係單場順境，唔係順境好多年， 係 咁樣講啦，真係。我咁對球員、對球隊，以至於因為嗰個球隊係都係學校其中一個代表， 係 輸咗應該係帶嚟學校其他同學之間 大新聞嚟噶， 大震撼啦。佢哋個心理啦，佢哋嗰種點樣去理解今次嘅輸啦，嗰度你又點樣去落功夫去幫手去處理？ 其實我哋賽後都講嘅，即係當其時個感覺一定係難受嘅，係啦。咁但係我哋能夠實質做翻好啲嘅，其實我哋睇翻場波啦，係啦，檢視翻自己個問題啦。咁喺嗰個問題上面再翻去練習嘅時候再改善啦。我諗係實實在在喺一啲技術上面又做一啲調整啦，喺一啲即係我諗我哋過去呢一年嘅一啲大賽啊或者重要賽事嘅時候咧，我諗喺心理上面我哋亦都係做咗一啲多少少嘅準備嘅，可能阿 Mills 會多啲意見啊喺呢度。 運動心理學呢個係咪一個適合嘅恰當嘅方式去處理？ 會係啦，即係喺之後嘅一啲我哋叫 debriefing 啊回顧翻啊，但係咧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心係。是怎做？是因為呢其實要他們去體會，尤其是你贏開那麼多，其實他們很少體會輸，或者他輸一場呢都會覺得是我自己不盡力而已，就是我自己打得不好而已，就是那個情況，他仍然都會覺得自己贏。在那個時刻裡面呢，怎樣令到他們真切體會輸的教育呢？其實在那裡。 其實我哋即係翻去睇翻片啦，亦都即係可能針對每個球員嘅嗰個位置去到即係做翻啲，即係讓佢知道翻個問題啦。咁同埋就係喺未來嘅賽事上面咧，我哋係對於對手嘅了解係要更加透徹啦。嗰種預視嗰種情況，唔同嘅 scenario 嘅發生。等佢哋有多啲嘅了解啦。我諗小朋友最緊要嘅就係一啲預視嘅狀況，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嘅策略同埋心理準備係咩？咁呢個我哋喺後面係再加強咗嘅。咁亦都係同佢哋講哇。可能過往的練習我們都是太輕鬆了，我們要再 tough 一點了。 給了一個理由，給了一個理由領隊 加強加強。 加強 因為我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我覺得當你有講的是十年的橫跨，然後有一次這樣的經驗呢，其實你可以講很久，即係意思係咩？就如果你一路都冇，你好難講嘅。即係你哋點預示自己會輸？你一路都贏，場場我都贏，我點樣話俾你聽？你會預示輸，好難想像。但你曾經你自己或者你嘅師姐輸過呢一次，起碼我教波嘅時候我有得講。然後作為一個人子，其實所以都係喺你嗰個作為教練領隊身份上面，呢一次經驗都係幾珍貴嘅經驗。 我覺得珍貴嘅，對於我同學生嚟講，即係我諗大家都需要某一啲位置要再進步，或者可能都會諗翻可能我某一個moment 係即係冇對你好狠切地要求，咁而家 我哋檢視翻過往嗰個問題啦。喂，我嚟緊會對你呢位狠切地要求噶啦，咁你唔好太介意啦。 係，即係要求即係唔係責罵？ 唔係，我哋唔 責罵， 都唔中意責罵嘅。 有冇話咧？喺呢個書嘅情況之前咧，或者之後啦，有冇點樣俾多啲？我唔知道叫 tough 啊，定係輸嘅一啲經驗或感覺俾佢哋啊，特登俾一個咁樣嘅經驗俾。 我覺得其實嗰次已經好， 已經好足夠， 已經好足夠，係因為即係嚟緊嘅，即係喺啱啱過往嘅一啲大賽，其實即係都會有再面對個對手，係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嗰次已經係好，對於我哋係一個好大嘅震撼教育嚟嘅。 嗱，下一節咧。任副校長咧帶咗一樣嘢嚟同我哋分享嘅，睇下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嚟？繼續學人沙龍嚟到第三節咧，我哋繼續有任明敏副校長同我哋講青出於藍。剛才咧就講到你會帶一個物件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相當明顯。你要帶一個籃球上嚟嘅， 相當明顯。 係咪直接都冇乜點諗啦？都係覺得係應該帶呢個啦。 都係。 係。 又上面有協恩嘅簡寫啦。 係。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係協恩同埋籃球嗰種結緣， 係 俾咗我而家嘅一啲嘅成就啦，係啦，滿足感啦，係啦，又或者係即係對於我嘅喺教書嘅路上面嘅一種。想不斷進步啊，或者係教籃球上面一種即係不斷進步嘅一個推動力咯。 即係如果咧，我哋玩嗰啲card game 咧，嗰啲卡片遊戲咧，通常一個元素加一個元素加埋會變一隻嘢噶嘛。即係任明敏副校咧就係籃球加武校加埋就變咗你出嚟啦。基本上佢兩個真係你最大嘅一個生命元素，可以咁講。 都係啊，因為真係喺呢度讀書。再加工作都35年，我想人生的一大決都可能是在協恩裏面。 有沒有說這個籃球或者某一場的籃球賽對你來說呢是很大的想法上的轉變或者是做事上的轉變？有沒有呢？有沒有一場或者有一些故事或者有一些隊員球員？ 我想一場賽事呢其實是應該是我們初去贏一些精英賽冠軍的時候 我真的忘記了哪年了那我們是處於一個逆境狀態當時輸成十幾二十分有些像我們即 A grade 那場學界賽事調回轉個角色啦我們就是去到最後關頭一路慢慢追靠球員嗰種意志力係去到贏翻場比賽咯。咁我覺得嗰場係都算喺我人生裏面一場難忘嘅比賽嚟嘅，因為係落後咁多分而反勝。 係逆轉勝就最深刻㗎啦。 係啊。 但我哋作為觀眾就係睇比賽啦。但係作為教練同埋球員，我估其實訓練係一個反而係佔最多記憶同埋時間嘅嘢嚟嘅，即係成日都好多故仔嘅外面聽，即係話咧啊佢哋學校咧嗰啲訓練啊，首先係冇假放嘅， 係即係好艱辛嘅， 係啦好艱辛嘅，啲聖誕假都係喺學校噶，咁點樣學校啊？我帶埋睡袋㗎，個課室咧咁樣自己搭啲牀喺度啦，咁係咪真嘅咧？ 係真嘅，係真嘅。咁我哋逢係一啲長假期咧，因為我想即係。學生可以專心啲做訓練啦，咁我哋又會喺中間收佢手機，咁等佢即係同外界少啲嘅 聯繫啦，干擾啦， 係啦，咁亦都想佢哋係真係真實地用講嘢。人與人的對話去到溝通是我想而家小朋友比較喜歡用啲電子產品係啦，咁我哋會可能有一啲即係三日兩夜啊，四日三夜啊，五日四夜啊，咁呢啲喺學校嘅訓練，咁佢哋就要即係帶好多嘢啦，有啲啊拖曬大夾啊，即係以前咧，我哋最初咧就係喺班房度即係。 鋪啲台咧，瞓一啲牀，咁佢哋就即係可能有啲冇戰嘢添嘅以前，跟住進化到咧咁啊瑜伽墊啦，咁而家進化到咧，其實佢哋用吹氣床嘅，係啊，咁所以都唔係咁唔舒服嘅， 係咯，唔係唔夠tough啊， 起身都腰酸背痛喎，教練， 咁所以呢個過程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可能。入嚟就唉死啦，又嚟啦，好辛苦啊！咁但係經歷咗可能幾日之後咧，咁我哋當中有啲訓練啦，可能有啲briefing 啊，有啲即係可能會請啲人嚟做啲 talk 啊咁樣。咁佢哋經歷完幾日咧，佢哋可能有時會好唔捨得大家，即係呢幾日嘅時間，咁就要翻屋企。 一個夏令營咁樣啦，即係當係如果夏天嘅話。但係呢個係咪傳統嚟咧？係咪你做學生嘅時候已經有定係？ 我做學生嘅時候冇㗎，我入去就即係 你要求 加啲咁嘅花神。 哦，你原來係你。 係啊，原來係我。 啱啊，加多啲啊，即係心理學有一個叫玫瑰追憶咧，係啦，即係佢之前嘅經驗，可能佢比麻麻地啦咁樣。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好啊！即係全球嗰日三日兩夜之後咧，我哋點樣點樣嘅情況。 而家啲舊生都會咁樣講法嘅，即係話哇嗰陣時咧，你真係即係好恐怖㗎，係啊！即係我哋要咁樣要咁樣訓練，要咁樣跑。而家嗰啲太舒服啦，應該令佢辛苦啲啊咁樣。 咁呢個從恐怖變成冇咁恐怖，即係呢個過程係你心態轉咗啊，定係還是？學生成長咗啊，定係喺你嘅角度其實都一樣嘅啫。 唔係，我覺得有啲模式係轉咗嘅，即係可能以前佢哋要即係出去跑山，因為以前我嘅角色就係、是老師係我，教練係我，負責體能嗰個都係我噶嘛。咁可能即係亦都可能某啲位冇咁專業啊嘛。咁而家譬如專業化咗啦，咁我哋又會體能教練入嚟學校啊，咁即係就唔需要出去跑咁多斜路啦，係啦。咁所以可能表面上冇咁辛苦，但係其實可能一樣嘅。 你分配咗出去，其他人去負責嗰個角色。因為你帶個籃球上嚟咧，我都諗緊嗰樣嘢就係話，我哋細個打籃球咧，冇用咁靚嘅波。即係你由做學生係嘛，籃球隊隊員到之後做老師教練，其實喺整個即係放緊闊少少，喺學校去叫做支援啦，或者資源上面提供俾嗰個體育。訓練上面其實個轉變是怎樣講唔講到？ 其實我初初回去的時候，可能即都是簡單，可能跟一般學校一樣，即我哋去選拔啦，揀啲籃球隊入嚟球隊啦，係啦。咁可能到後期即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收生嘅 quota 俾籃球隊啦，係啦。咁慢慢發展到去後期又再多啲啦，因為都見到有成績啦。咁再後期就會可能會有啲好欣賞我哋即係成個體系嘅家長會即係支持我哋，可能有啲資金上面嘅支持啦，又或者係會有一啲唔同嘅運動品牌啊，所以係就會喺一啲裝備上面去做一啲支援啦，係啦。咁我覺得係慢慢係不斷喺資源上面係進步緊嘅。 但呢個資源係咪就係支持到，即係可以直率啲，就係你哋協恩真係咁勁？ 即係主因咧？ 係啦，嘅主因咧係咪就係你嗰個資源，定係勁係其他嘢咧？ 我覺得個理念都緊要嘅，個理念本身嗰個堅持嗰個理念，我哋就係即係都要有一個系統嘅訓練啦，係啦，呢個首要啦。而喺系統嘅訓練裏面，贏係其中一樣嘢啦，做人態度係第二件事啦。咁跟住透過活動，佢哋有唔同嘅人生嘅元素嘅成長啦，即係譬如我哋唔係淨係練波嘅，我哋會搞活動嘅，我哋會搞比賽嘅，我哋會參加一啲其他嘅義工服務嘅，我哋會搞自己嘅小學聯賽啦，係啦，我哋會係會參加啲義工服務啦，咁可能係中間連係住一個籃球比賽，但係可能佢哋要去一啲嘅屋邨上面去服侍一啲老人家啦，係啦。咁佢喺球隊或者喺學校裏面都會有擔當唔同角色啦，會喺學校嘅唔同嘅活動裏面要服務啦。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係重要嘅 嘅元素嚟。 嗯，嗱，呢啲好多活動，即係都係可能係訓練嘅一部分，亦都可能令佢哋團隊大家可以合作得更加好，溝通得更加好嘅一部分。 嗯， 但係呢件事唔係佢一開頭就有噶嘛。 嗯， 係咪？我想問一下咧，你喺挑選佢哋嘅時候咧？ 嗯， 你係會著重啲咩？首先係有挑選㗎，係咪？ 嗯，有挑選。 係咪有挑選？ 係。 其實從李教練嘅角度咧，你會著重一個籃球員喺協人係要一個乜嘢嘅質素入嚟嘅咧？嗱，無論係技術或者尤其是著重多啲嘅，可能係啲人啊、心態啊上面。 係，我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哋譬如可能挑選到一啲。好，即係喺個運動測試裏面挑選到一啲好嘅球員，我哋會叫佢嚟即係參與訓練一下。喺個訓練當中咧，我了解佢係咪一個即係團隊合作強嘅一個小朋友啦。佢同人相處嗰種能力啊、溝通能力啊、交往啊，佢係咪一個好願意付出嘅小朋友啊？咁呢個我覺得係透過一個訓練當中，我哋希望睇到，而睇下適唔適合。 同埋個背後亦都係有嗰個教育意味咯。你始終都係有個教緊學生嘅諗法。但如果我咁問嗱，即係阿 Milton 問揀入嚟啦咁。如果我調翻轉就係話，另一邊雙就係而家叫你第一時間諗起，有冇一個好難忘嘅學生你教出嚟嘅籃球員？ 嗯， 佢係點樣嘅呢？ 我想是我們現在香港第一位的職業籃球員李志軍、他是五年班的時候呢，我去看一些小學的比賽呢就認識了他、當時覺得他的運動能力很強，他的視野在個球場的視野都很好，就跟住就問佢有冇興趣嚟協恩讀書啦，咁就叫佢申請啦，咁後屘就順利入咗嚟啦。咁當其時其實佢都係一個可能係比較進攻型嘅球員嚟嘅，係啦，可能啲防守比較差，係啦。咁但係因為佢進攻個能力好好，咁佢都有時都真係都兼顧，即係都唔需要兼顧防守啦，係啦。咁到後期畢業啦，咁上到大學啦，咁一路都即係可能有打緊一啲球會啦，又 keep 住大家接觸啦。咁就問佢啊，其實有冇諗過要去打職業咧？咁都咁佢話都有興趣喎。咁我哋咁當其時佢就喺學校工作，咁畢咗即係大學畢業喺學校工作，咁我哋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去真係啲職業隊度試訓下。咁就喺疫情中間咧就佢去咗內地度係即當時係未有球隊話對佢有興趣， 係扣門嘅一個， 係啦，係即係好似即係 扣學校咁樣， 扣學校咁樣，係啦，就去唔同球隊度去試訓下，俾啲教練去到睇下佢嘅能力去到邊度咯。咁亦都可能因為疫情，佢就即係可能未必有其他人有咁嘅勇氣去試，咁佢就真係有咁嘅勇氣去咗內地去到唔同球隊試，後屘就俾第一隊的球隊揀中了他，咁就成為了第一位的職業香港職業的女籃球員，因為 香港冇全職， 因為香港係冇全職嘅籃球員嘅，咁所以即係都覺得個過程由細細個睇住佢，好似即係一路照顧住，慢慢到佢揾工啦，咁都大家都係喺度。俾緊意見啊，或者仲係同籃球呢件事係有關係，所以覺得係幾特別嘅一個過程嚟嘅，一齊成長。 作為老師咧，每一次講自己一啲深刻嘅學生就係最感動嘅時候。翻嚟繼續講下任副校嘅教育故事。嚟到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任明敏副校長喺度嘅咁。咁我哋講青出於藍啦，咁其實亦都係講緊籃球以外，其實有更多嘅故事。因為即係作為一個喺學校裏面嘅籃球教練係嘛老師，其實最後個目的，頭先剛才都講過少少，就係其實教育係個本位嚟。而呢樣嘢係好值得我哋再去問多啲嚇。 係啊係啊，因為喺學校無論做啲乜嘢。你話文科嘅動嘅，基本上個目的都係想 教佢做人，即係呢件事。其實有冇啲乜嘢想做到或者個抱負，係無論我教體育科或者教啲乜嘢，我都最想去達至嘅。 我覺得係不變嘅，就係佢哋要做一個 tough 啲嘅領袖啦，將來。即係我成日都係想佢哋要擔當，要行出嚟擔當，同埋能夠面對嗰種逆境嘅時候出現嘅壓力。 所以嗰個 tough 係個承擔，同埋面對逆境嘅時候，你要有嗰種堅毅，係咪啊？嗰種韌力咁嗰個情況，喺你除咗喺籃球或者其他，有啲咩情況可以令佢哋體會到咧？或者籃球都可以啦。 籃球我諗大啲咯，個位咁譬如我哋都會即係叫啲籃球隊，譬如我哋頭先搞活動啊，咁佢哋可能要自己去到傾 籌組 啊，做一個籌委嘅角色，去到成就一件事。咁其實佢哋中間咧係會有好多跌跌碰碰啊，錯漏百出啊，會懷疑人生啊咁樣嘅。咁嗰啲位其實就係我哋可以即係出擊去到教育翻佢一啲點樣睇事情啊，點樣對人啊，點樣你而家面對一種難關啊，你點樣去解難啊，咁樣咯。 其實點解咁重要咧？即係你覺得呢兩樣嘢對啲學生，定係你覺得對而家學生會重要啲？ 我覺得佢哋即係其實離開咗學校之後，去到一個工作環境，就係可能好現實啊，或者係冇人會咁樣可能再去咁樣提點佢，或者到嗰陣時你再俾人提點，我會覺得係可能比較遲啊，比較失禮啊，或者你覺得好似好冇學過啊咁樣。咁我想佢哋提早啲係有呢啲咁嘅狀況出現，等佢將來工作係更加順利。 即係唔好會有喺未來會後悔嘅時刻。 係啦。 咁但係嗱，面對住學生，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就希望佢學識個 toughness 啦，咁樣。到我而家訪問你啦，你咁多年喺學校，你又有冇一啲跌跌碰碰啦， 一定 懷疑人生啦， 係啊 嘅時刻，嗰啲係咩時刻咧？ 咁可能譬如有時你做得好件事，都會有即係愛好者或者 haters 咁啊，係啦，咁即係你都要去提醒翻自己點樣去有時是聆聽那個聲音去到改善，或者是不聆聽的嘛。 是。 是啦。即是要拿捏得即是個掌握得好啦。是啦。另外就是其實年霸都是一個壓力嚟的嘛，長期一個壓力嚟的嘛。那你怎樣將你自己的那種壓力不轉嫁到學生度，但係你都見到而家啲學生都係讀書有壓力，咁你又將呢啲嘢嘅壓力轉嫁俾佢，你要點樣令到佢哋冇壓力啦？係啦，咁點樣再將佢哋準備得好啲啦？再要諗一啲計謀啦、策略啦。咁即係你管理學生有時你有唔同嘅策略嘅時候，佢哋亦都有唔同方法去破解噶嘛。咁佢哋不斷係有唔同方法破解，不斷挑戰你嘅時候，你又要再諗一啲新嘅嘢咯。 咁你嗰、那個搞盡腦汁係咪就係導致你白髮嘅原因咧？ 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即係諗點樣去教學啊，點樣去對待學生一啲策略啊，點樣去諗戰術啊，點樣去管理自己下面的一些團隊啊，都是我覺得都是有關係， 白髮有關係啦。你的沙聲呢？ 我的沙聲就是我覺得現在是好了的。 但你以前是曾經笑過嬌的一個聲音，或者是不沙的？ 其實我可能有些朋友呢很多年沒見呢，他每次見到我呢都說喂，你白聲為什麼變成這樣？跟住我都答他不是啊，其實我現在白聲很好的，已經我最差的時候呢是試過可能一句嘢裏面係冇咗幾粒字。 哦，發唔到個音。 發唔到嗰個音嘅，咁係最差。咁因為我諗教波好激動啊，個人，即係你發現佢哋有啲咩做得唔好嘅時候，你就會 好即時學出去㗎嘛。咁我覺得我本身都唔係識得用丹田用聲嗰啲人嚟嘅，再加上咧就突然間咁樣學出去咧，就不斷做呢樣嘢，重複令到個聲帶應該生咗繭。 但係呢個咧亦都反映緊你個情緒嗱，我哋訪問啊傾偈嘅時候咧。基本上你都是一個很冷靜、很理性作為一個教練身份。 嗯。 但其實教波呢又會俾多啲位置你去表現自己嘅情緒，係啦，激情。例如教波嘅時候，例如我哋見到你攞十連敗嘅時候，你真係即係作出一個十嘅嗰個激情係相對係咪少見嘅你嚟㗎？ 都是的，我自己看回那條片我都覺得自己 有些尷尬， 有些尷尬激動了， 激動了。 但是我想那一刻是就是覺得是一個協恩的里程碑成就了，還有覺得是學生很相信那種 program 而覺得那種 program 成功。 從你做老師然後做教練兼老師啦，現在學校又有其他崗位， 嗯， 即係呢一個崗位，無論你做訓導主任定係去到副校嘅崗位，呢、這個轉變你又點樣去拿捏咧？ 又唔能夠過於激情，好似教波嗰個情況咁啊，同同事點處理咧？ 係， 或者你點睇？ 我諗都係同人溝通嗰個關鍵係比較重要啲嘅，即係我諗成個由老師去到。而家呢一個位係我諗，即係同學生又係，同家長又係，同同事又係，大家即係可能都係有商有量咯。 係啦。但係會唔會俾咗一個挑戰你咧？因為有陣時咧，我覺得當你去實現自己嘅教育理念嘅時候，其實我哋喺學校裏面唔同崗位咧，都會叫做有啲係走盞，或者有啲咧係容易啲嘅。舉例，你去其實喺中文科要教佢做人都可能得嘅。數學科要教佢做人咧，應該難啲嘅。作為籃球隊教練， 我都照講噶喺個課。 係喎，你都教有教數學。 點樣可以教緊 cos 嘅時候教做人？ 同 tangent 嘅關係。 唔係，但係教練有陣時真係可以私底下多啲嘢傾啊嘛，或者即係喺個逆境或者訓練裏邊教多啲 toughness 啦咁樣。咁但係當你去做多咗行政工作嘅時候，呢樣嘢會唔會又覺得啊？好像難啲去將自己嘅教育理念去落實或者實踐，有冇啲？ 會難咗嘅，因為其實真係同學生真係面對面接觸嘅時間真係相對少咗嘅。調翻轉係即係做多咗即係 paperwork 啊，或者係要多咗同同事去到溝通啊合作嗰度，會反而係用多咗時間。咁我覺得係少咗呢啲位咯，真係。有時都會想即係做到即係有時啲文件做到好攰嘅時候，就會想踩翻落去個球場多啲， 同埋都真係想增加同學生多啲互動係嘛？你點樣 多啲互動？ 點樣去？其實你咁多年咧，你覺得點樣同學生容易啲建立到一個比較即係緊密啲嘅關係啊？即係你都要從關係上邊先能夠。即係叫教到佢，佢唔信你冇得教佢㗎，係嘛？嗰個點樣做？ 我覺得有時係要入到佢哋啲話題，同埋係要即係了解一下佢哋，譬如呢期係即係活躍啲咩，中意啲乜嘢？即係我諗有時係或者係調翻轉，可能近年會多啲係啊，從佢哋嘅身上學多啲唔同嘅流行緊嘅嘢咯。 例如你學到啲咩啊？ 我學到啲，譬如有啲韓星，我真係完全唔識噶嘛。咁佢哋介紹翻俾我知咯，係啊，呢啲咯，呢類啊。 即係走入佢哋個 走入佢哋個世界咯，走入佢哋嘅生活咯。 嗱，你做咗教練咁多年啦，其實你自己有冇自己嘅教練咧？或者你點樣？你未必有一個獨立嘅教練去教你啦。你點樣去揾？你在不同的方面的教練令到你自己可以好像你的球員那樣，其實我不斷都提升，不斷地反省，其實你怎樣去做這件事？ 我想是每一次即是一個比賽的準備和完結的時候，或者是我做一件事，我的工作上面，我的準備那種心態，或者是做錯了一件事，我怎樣去到即係 run 翻自己，即係都要同自己有啲説話咯。又或者 多咗睇書嘅，其實細個都唔係好睇書，係啊，即係而家可能多咗睇書啊，或者係可能準備比賽，去到有一啲可能係即係一啲 YouTube 嘅片啊，去到理解我要做緊嘅範疇嘅內容，去到提升咯。咁呢個係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反而透過媒體上面嘅一啲資源，係令到我係有唔同嘅教練出現咯。唔好話一個咯，我諗係多種啦。咁其實我自己以前教即係做球員嘅嗰位教練，而家都係會不斷即係提點我啦，或者係以前請我嘅第一位校長都會係即係有時都會提點我，喂有啲位你可以你做得好好啊，你可以做得更好啊，咁都會係提繼續提我。 嗱，接近即係節目尾聲啦，如果我問你一樣就係你覺得你母校裏面你最中意母校嘅一樣嘢，好快一個好短嘅答案會係咩咧？ 運動， 就是你的答案。好啊，嗱，講起運動，講起母校，講起年輕人，最後都想交個時間俾你，同年輕人講下，即係一個寄語又好，你想同佢哋分享嘅嘢，你會講啲咩咧？咁樣。 咁我覺得年輕人係要繼續成為一個團隊嘅成員啦，係啦，作為一個 team player 啦，係啦。 我估咧我哋今日整個傾偈聽任副校的分享，我想得到的就是关于在母校里面可以有什么精神和价值的学习。而听完之后呢，我想回母校探望我的师弟妹。下一集《华人沙龙》继续谈。